大匪看天下，应该是星期六。六嘅，咁啊，今日星期五，咁啊，曾荫权正在也等紧啊陪审团嘅结果。到而家呢一分啊，因为而家晏昼两点几，咁啊，仲未有判决啊。咁啊，今朝早仲系商议紧咧，就冇大比数通过啦。但个法官嘅指引咧，就已经讲清楚，就系有冇牵涉呢个红桃发牌 DBC 咧，系冇关系。是他自己这个曾荫权究竟有没有申报这个制度，他有没有违反了，就跟陪审员作出了指引。那呢就曾荫权的反应呢，就是大汗搭细汗，那么未知啦，因为他说还有今朝早个半钟头，那么现在下午可能刚刚复庭啦，应该还未出结果的，那么看下留返下个礼拜二，咁啊睇下星期二得到讲唔讲啦。咁但係我睇呢反差都大嘅，梁振英啊 ,UGL 事件5000万啊，各样嘢啊都冇申报啊，咁都仲可以啊死撑继续啊行来行去。咁曾荫权可能啲陪审员都见到一个白发苍苍嘅老人啊，成日都搵条手巾喺度抹眼泪，咁可能同情心有啩，但系真系唔知道，因为咧我睇就应该佢好简单啫嘛，就系你冇申报，冇申报就系已经犯法噶啦。咁我就睇唔到点解唔使坐咯。咁啊留翻啦，因为 Johnny Fox 就做翻啲法律专栏咧，佢录咗三辑噶啦。咁啊今日听到，咁佢本身咧就用呢个解忧杂货店啊，咁咧就呢个名咧就做嘅，因为近期咧日本咧有套叫《解忧杂货店》，系东野圭吾所写嘅本书。如果买嗰本书咧，早两个礼拜买咧就有呢个戏飞送，因为我啱啱嗰日喺成品就买咗本，咁啊中意行书局嘅，咁啊就将戏飞送啦，咁咧就阿 Johnny 同我哋食饭嘅时候讲话，好欣赏，即系好感人啦，好感人。咁啊，点知大陆而家话揾咗成龙嚟做，做个杂货店老板，就买咗个版权，就大陆版。咁啊，阿 Johnny 话，如果成龙做嘅，咁我都唔知个名改唔改好。咁啊，希望佢尽快有消息啦，因为都等啲节目嘅。咁啊，因为巴打台咧就同星期得到分嘅，因为我想咧就星期得真系做啲时事性嘅嘢。咁咧，如果唔系咁。多时事嘅嘢咧，就个巴打台度做啦，分一分。咁啊 ，Tony 就同我讲过，从来未有见过分台系成功嘅。咁我其实都努力咗三个几月，咁啊真系未成功。咁啊，但系咧就有啲强援啦，即系喺隔离台有啲朋友啦。啊，仙人啊，荣少佢哋咧就会喺今晚嘅九点钟，就喺星期二得到嘅呢个 Facebook 同埋巴打台嘅 Facebook 咧就做现场直播。咁咧就第一节咧就会讲我嘅，即系讲我啦。咁点为之讲我咧？就点解佢会过嚟我呢度嘅前因后果啦？不涉及是非嘅，不涉及是非系点解？有个原因是一个三九唔识七，其实我唔识仙人嘅，亦都冇睇过佢做节目，包括荣少。但系因缘际会咧，就喺个几月之前咧，咁啊同佢联络咗，咁啊用咗个几月时间，大家倾嗰个制作，咁啊卒之咧就喺上个礼拜达成咗协议，咁咧佢就今个礼拜咧就开始咧就正式过嚟做节目，咁一个礼拜做三晚。咁啊，荣少咗一个历史啦，当然啦，专家。第二个咧就系仙人嘅拿手好戏啦，咁啊，仙人异术啦，术异啦，应该系就系讲嗰啲奇怪嘅嘢啦。咁啊，另外仲有一个嘅，咁咧就主持未定，今晚知道噶啦。咁啊，当一个新节目推介啦。咁今个月咧可能都仲联播嘅，咁下个月咧就正式净系喺巴打台度登录噶啦。咁啊，仲有啲嘢要倾一讲一讲嘅。因为林依依咧就知道我哋呢啲咁嘅弱势小台咧吓，啊咁咧就成日多嘢讲，咁佢咧就其实我都系唔识林依依噶，有幸见过一次就系有一次咧出健康解码就访问阿徐化普博士， 咁咧就访问徐发普嘅时候咧，咁我就跟埋去，咁啊认识阿林姨姨。其实佢唔知道我叫咩名啊。咁咧喺 Facebook 佢联络我，即系我阿 Ben 少联络佢，咁佢咧就问下我哋乜水啊，样都唔出，点样做节目啊？啊，点样爆红啊？你哋班人咁样咁样咁样咁啊，俾咗好多意见啦。佢本身咧就话十一月咧会翻嚟做节目嘅。帮我做几个节目客串啦，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只耳仔发炎，可能今个月成行唔到啦，上唔到飞机，咁啊亦都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咧影咗张相摆出嚟，咁都系咁讲啦。其实寻日做直播都讲咗啦，多谢林姨姨嘅仗义啦，佢介绍咗，佢话佢介绍好多人过嚟帮我手，啊壮大我咁，咁亦都有人提醒佢，即系养狼狗咬乜乜。啊，你同阿大匪唔熟嘅，会唔会啊？又会有阿豪嗰啲人出现啊？啊，有隔离台阿鳄鱼呢啲人出现啊？啊，咁佢又话应该唔会嘅，因为佢识我一个朋友嘅，咁个朋友做介绍，咁佢哋都成日倾偈嘅，咁希望佢冇睇错人啦，又我又希望我做得好啲啦，咁啊。Tony Choi 咧就俾人哋开样闹啦，咁唔知点啦，应该系闹错人啦，其实应该闹我嘅，啊，因为我阿 Tony Choi 咧就拍档，咁但系咧就好多策划上嘅嘢咧，我就一定有问过佢嘅，即系我哋个台有咩发展啊，要做啲咩咧，我都会问过啲拍档嘅，咁但系咧实际执行系我啦，咁啊，但系咧就累佢俾人哋闹咁我都话啦。如果一个人做老千又好，动人又好，啊一两个月搵得个几百万，就唔会讲话屌你老尾入不敷支要接台啦，屌你老母讲乜撚嘢啊，大撚把钱换车换乜撚嘢车啊，屌你老尾手推车啊，不知所谓。啊咪吉你啊，屌你老母揾几百万唔撚自在，唔撚自在，屌你老母喺收入不如理想，屌你老母喺要接台港珠，屌你老母冇钱贴啊，过嚟啊，争几多揾我得啦，屌你老母几多利息，我啊冇本事㗎啦，啊借到俾你，但屌你老母大撚把财仔我介绍俾你，唔知讲乜啲人。仲有人哋讲你嘅嘢，你可以否认就攞嗰件事嚟讲，就唔系我大捻把钱。其实近期我少讲咗粗口啦，就可以唔讲。你咪答人咪得咯，因为你就唔答，好似啲人话我妈乜咁，唔系事实咪唔答咯，拗痕啦。咁但系如果你觉得我讲嘅你答，你咪我将嗰件事答咯。即系黄杨达做假数，万人台仇斯达追到佢咬，佢都冇办法答到佢点解出嚟嘅字，你一样嘅啫，你咪讲咯，讲吓，唔好搵阿林康正喺隔篱，啊而系笑又唔系，唔笑又唔系，唔知点样答你，系留翻通你出去回应啦，啊咁啊。先人今晚开始做直播，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就 like 咗，即系呢个 subscribe 咗呢个巴打台，咁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 like 咗，咁咧就今晚咧就见到佢哋啦，咁啊解释一转啦，咁大致系咁啦，咁另外咧就 Y 先生咁啊喺 Facebook 留言就话咧就阿德仔嗰张相咧啊可以系 PS， 咁唔系 PS 嚟嘅，咁嘅话咧我应该送啲。试用装俾人用，睇下证明有冇效，啲洗头水同埋嗰啲精华素。咁咧，其实咧，我之前送咗好多噶啦，逢系上网台咧，我全部都有啲试用装送咗俾人，送到派晒嘅啫。咁而家我哋做嗰啲，其实都系翻单嘅啫，不停翻单。咁另外有一个加拿大一个美国嘅网友咧，就话问点样可以买到啲洗头水冇啊？因为寄唔到啊，个水剂啊，问过，所以真系寄唔到。咁第二咧就系、是、如果。有啲人就话：哎呀，你叫我留言喺大匪看天啦，唔系喺大匪直播嗰度啊留言点样点样，咁就 唔方便，费事公众啦，有啲嘢私人想问，咁我都欢迎你哋过嚟，即系啦，最好星期四啦，系咪一日咁啊？落咗班有时间咪过嚟咯。另外澳门嗰个网友咧，你话你翻工，咁可能我再私底下联络你啦，私底下联络你啦，睇下你嗰只产品系点样啦？唔系专业意见嚟噶，不过一个普通人嘅认识咯。咁啊，多谢你先啦。咁啊，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咧，咁喺巴打台度独播啦，咁都有啲收视嘅。咁如果想睇下在香港同大陆呢十几年发生嘅转变咧，可以借用一个过气嘅中港司机，因为我会讲好多千奇百怪嘅嘢嘅，唔系讲话哎呀你叫鸡啊，你今日搵女啊，唔系，我系讲一个社会现象，同埋香港人喺大陆生活，即系当时生活，佢哋受到嘅压抑，同埋佢哋嘅出路喺边度，搵到钱之余，佢哋承受嘅嘢究竟系乜嘢，亦都会讲大陆嘅转变同而家系点样。所以刘小穗，你俾心机听一下，我知道你有听啊，但系咧。做喺深圳做五毛，你攻击一啲你唔鍾意听嘅嘢，我其实做节目我都系我好少呢就讲乜乜乜理论啊，长篇大论我冇，我就讲件事，用嗰件事你自己判断究竟我讲有冇错，呢个先正真真正正嘅。点解我咁样讲啦，因为呢有个刘小穗啦，佢话人民币一定要取代港币。呢一点系唔理香港人愿唔愿意，点反抗都系冇用嘅，必然走嘅路程。而家习近平同你讲啊，习近平同你讲咗咩？咩叫必然啊？吓，习近平今日话讲完啲嘢，听日都未必算数啦，大佬。我对习近平真系冇偏见，不过共产党嘅体制一言堂，今日讲完嘅嘢同听日讲嘅嘢，我都话啦。你喺大陆生活，佢哋最高嘅心法就系唯物辩证法。今日有用咪用你咯，听日可以全部人民币变晒港纸都得啊！所以你唔系内部嘅人，你唔好吹嘘得咁大，就好似我咁，估计错误就承认错误道歉。我嘅眼光错，因为我咧就唔系一个。读好多书嘅知识分子，有阵时我去睇错，但系夹硬，因为有啲人话我唔够班到啦，滥竽充数啦。但系有多时咧，就系我凭一啲小嘅，即系见微知著，即系好似睇编剧或者你睇福尔摩斯，咁我当然我冇咁叻啦。但系你见到佢有啲行为做出嚟咧，你就会觉得佢呢件事会然后嘅发展系点。咁我相信我自己嘅逻辑推断，但系错咗，未认咯。成日都话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取货币取代人民币，将会取代澳币、港币。如果有机会，连台币都处理埋。中央政府未来25至30年肯定将立法会关闭，将会实行一国一制，唔使等25至30年，而家已经系啦。一国两制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口号来的，就是现在香港。所以不用等25至30年。啊，你们的香港人无论怎样谩骂，这个都是必然结果，我只不过提前你听又得，不听又得。慢慢来，搞下搞下就接受的了。还有最好笑的就是我逻辑我不知道。李光耀讲香港人又好，台湾人又好，一定咧就会被中国收复嘅。啊，呢个必然会发生，慢慢享受将来。咁李光耀都唔系神，系咪啊？一国一制融合对国内政治生态、对中央管治系有好处嘅。有乜嘢好处我唔明白，我真系唔明白。人民币取代港币已经摆在岸上，如果你有兴趣去国内一啲言论，早三个月就开始喺网络传来传去， 喺网络上传来传去就系真啊？唔系啩？仲喺大陆啲网络度传来传去系真啊？喂，如果你真系俾个网我睇下，扰乱中国金融喎，呢个好大嘅罪名，系咪真系有人咁讲啊？吓？不过你冇撞到啲 keyword 人哋啊，我哋国内嘅啊，即系网警冇揾你啫，系咪真系咁讲啊？刘小帅，系咪啊？话我哋唔了解国内嘅言论啊，唔了解真实嘅情况，都系片面嘅选择与暴力、个人崇拜。咁我真系正式回应你啦。我哋唔了解真实嘅情况，即系你了解，你去过台湾。可能你嚟过香港，但是香港的立法会怎样操作你都未知，即是人说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实际的情形，可能都是，但是香港现在的民意，香港人、台湾人、海外的华人怎样看中国大陆，你知不知道？跟着你又会跟我说，喂，我不理你怎样看，那就是咯，是不是啊？英语差不多成了深圳第二国语，对唔住，系粤语，系因为粤语喺深圳系冇乜用。你觉得我哋封闭三十年前如是，二十年前、十年到而家，你咁样就有出息先至奇。我唔知道你喺度噏乜嘢。如果你哋唔系封闭嘅，你唔使翻墙落嚟睇听 YouTube 啦，啱唔啱啊？如果国内唔系封闭嘅，唔会咁多敏感词啦。你睇唔睇到郭文贵啊？睇到翻墙。你知唔知你讲緊啲乜嘢啊？你唔好觉得你自己写一大段文字留喺个网嗰度就係代表啱。因为其实呢我都唔想提㗎，不过呢因为今个礼拜呢冇乜时事啊。咁就答下你啦。你最后尾最好笑嗰句就係话习近平一定会收复台湾，因为如果佢唔收复台湾，佢就要向人民交代，向边个人民交代啊？你呀、啊、向你交代呀、啊、唔收复台湾要向人民交代呀、啊、向边个人民交代呀、啊、吓、啊、你出嚟大声叫啊，习近平乜乜乜你都唔够僵啊，除咗万岁之外我都唔够僵，所以要用乜乜乜，因为真係好驚。有阵时呢大中国心态唔紧要，我亦都冇话而家祖国唔强大，中国唔强大，大陆唔强大，冇讲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啦。呢一次可能超少时呢，我估差唔多完㗎啦。但我就讲得好简单一句说话，哎呀又电话响、啊、因为始终都系工作上高啊，又系嗰啲漏人啊，即系嗰啲咩海关打电话嚟呀啊乜乜乜嗰啲电话。咁我咁讲啦，大陆强大，我问你啦，大陆人有钱定香港人有钱？最有钱是香港人同大陆人啦，定大陆人啦？你答我呢个问题得噶啦。咁你就知道一国两制香港嘅作用喺边。大陆最有钱系边个？香港最有钱系边个？你答我。全大陆最有钱嘅系香港人，马化腾、马云、百度李彦宏、顺丰嘅王伟、许家印。全部攞香港身份证，嗰啲香港人嚟㗎，唔好打飞机啦，你大陆人有钱，你问下嗰啲大陆人啦，你最有钱边个？哦，马云啦，马云咪香港人啦。最有钱马化腾啦，啲股票咁犀利，咁咪嗰个咪香港人啦。佢哋咁有钱点解香港人啦？因为大陆人唔信大陆人，只要佢有钱佢就必然成为香港人啦嘛。一个咁显浅嘅道理你都唔明白。如果你话俾佢听，佢变咗香港人，佢揸住嗰啲钱全部变晒人民币，得佢走唔走？就係、是、要有香港嘅金融制度確保到佢嘅身家嘛，点解全部要上市呀、啊、同埋佢哋啲股票点解越摊越薄呀、啊、有冇用下个脑諗呀？因为当佢喺香港上咗市，佢啲股票越摊越薄嘅时候，佢越安全呀嘛。因为啲基金佬入市啊嘛，保障到佢啊嘛，中国唔会连大摩啊、高盛嗰啲都炒起啊嘛，用下个脑啦。你要成日大国崛起冇意思噶，你自己翻去 查下，除咗王健林啊，仲未系香港人之外，其他咪全部都是香港人，所以王健林咪而家出唔到境咯。佢嘅债，佢而家嘅信贷评级咪垃圾咯，俾国际点解啊？咁你咪了解一下点解咯，好简单噶啫嘛，系咪啊？最有钱嘅咩人啊？香港人咯，包括你大陆最有钱嘅都系香港人，范冰冰咪香港人啊？叶薇系咪香港人啊？啱啱先至卖咗呢个丁九、荃湾、黄碧一个单位，佢有三个单位，一个单位卖咗4800万，唔使做功课，我做节目冇功课做嘅，我都系差噶啦，所以啲人啱狗噏节目，但系一个常识嚟噶嘛，系咪啊？章子怡边度人啊？周迅边度人啊？香港人咯、啊，吓、啊。呢、这个咁简单嘅，我相信刘小穗有一日你身家有佢哋嘅1/10咁丰厚，或者1/1嘅丰厚，你都会变成香港人。李宁系咩人啊？香港人咯、啊。习近平个女系咩人咯、啊？美国人、啊。习近平嘅家姐同个细佬系咩人啊？外国人咯、啊。我唔记得个美国一个加拿大定一个澳洲啊？唉、哎，呢啲睇资料先知，上网自己 search 一下啦。吓 啊，你。胡锦涛个女系咩人啊 ？search 下啦，美国人咯、啊。网上全部假嘅，咁咪系咯。你网上打飞机又话网上谣传啊，一国一制人民币取代香港港币，喂，用下脑谂下啦。啊，真系唔想吉你啊，因为你集集都有听，成日留言，咁啊多谢你啦，炒热咗嗰个 YouTube 啦。但系我都咁讲啦，我哋讲件事，讲个事实，我讲嘅系事实啊嘛。是咪啊？马云系攞香港身份证啊嘛，啊马化腾系攞香港身份证啊嘛，李彦宏系攞香港身份证啊嘛，我冇讲错噶。咁点解一个大陆最有钱嘅人喺香港攞身份证，变成咗香港同大陆最有钱嘅人呢？唔系想话呀，成日同你有争拗啊，而唔系咁样啊。呢一节讲到呢度，下集翻嚟，下次翻嚟。